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53集，特别管理局笔试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冬至的生活异常简单，不是在特管局天台练雷法，就是窝在宿舍里画漫画。他不仅自己画着玩，还给何玉他们看。何玉本来就喜欢他的画风，对自己成为漫画主角表示喜闻乐见，还主动提供了一些段子和情节，每天见面就催促冬至更新。钟于一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只有看潮生对自己在漫画里的原型居然是一只猫，而不是更加威风凛凛的生物而感到非常不满，威逼利诱要求冬至给他换个龙身，哪怕现实当不了龙，在漫画里过过瘾也好啊。至于龙身，龙副局长日理万机，冬至没想过拿这种小打小闹的事情去骚扰人家。漫画连载的反响有点出乎意料，他本来只是图个乐子，底下的评论也都是清一水的哈哈好可爱，但渐渐的随着漫画被转载传播出去，看的人越来越多，冬至的粉丝数量也以飞快的速度在一日日增长。今天他上传的故事就来自何玉的友情提供。何玉说，他当年在西北分局实习的时候曾经碰见过一个案子，一个女孩子经常会做一些奇怪的梦，起初她并没有在意，后来她发现自己做的梦都与未来有关，或者说是预言梦。比如有一天她梦见当地出现火灾，过几天梦见的地方就真的出现火灾，她甚至梦见自己的同学出车祸，不久之后也实现了。几次下来，女孩相信自己真的有这方面的异能。终于有一回，他梦见自己的父亲被人从楼梯上推下来，当场重伤不治，醒来之后很害怕，将梦境告诉他父亲，但父亲却不相信，认为他大惊小怪，女孩没有办法，决定寸步不离跟着父亲。这一天父亲要见一个重要的生意伙伴，女孩强烈要求同行，父亲拗不过他，只好同意。女孩很高兴，特意盛装打扮，她家里是两层复式，女孩子的房间在二楼，那天她特意换了一双新鞋，但新的高跟鞋很不合脚，走到楼梯边时崴脚往前扑倒，正好站在楼梯边的父亲背对着她，毫无防备被她推了下去，脑袋朝地当场死亡。女孩万万没想到自己本来要救父亲，到头来却反而害了他，当时就惊呆了。他母亲因为受刺激过度，心脏病发，没几天也跟着去了。女孩一夕之间家破人亡，大受刺激。更要命的是，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，差点抑郁症发作，跳湖自尽，被附近的寺庙的师太救起来。那名师太与西北分局有些联系，后来这件案子因为无人重视，辗转到了何玉手上。看似寻常的悲剧，何玉却发现了疑点。经过一番调查，才知道他父亲挡了别人的财路，间接害得人家妻离子散，对方想要报复他，也让他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，就千方百计找来心术不正的修行者，招了梦魔入那女孩的梦，颠倒时间梦境。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却让那女孩以为自己有预知的能力，在梦中控制她的精神，让她照着自己的话去做，从而影响到现实世界。他们找到买凶杀人的那个生意人，又通过那人追查到了背后的修行者，才最终将其制服。冬至没有把这个案件原封不动的照搬，他经过何玉的同意把案子改编了一下，变成画风可爱的连载漫画，又加入几个主角的日常，情节恐怖而又好笑，精彩程度让读者追得欲罢不能，成天在评论下面催更催稿。还有不少杂志也纷纷私下联系冬至，想让他授权漫画在杂志连载。美术大手东东枪还没有成功加入有关部门，就先在网络上走红了。不过冬至暂时没有把漫画商业化的打算，依旧有一搭没一搭在社交网站上连载。 漫画也不是每天都会更新，他的重心还是放在了备考上。很快，两个月眨眼即过，笔试的日子到了。由于是独立招考，时间每年都不一样，今年放在了六七月，这会儿正是京城最热的时候。据说去年考试时间正好碰上西南地震，许多妖魔鬼怪趁机跑出来作乱，一时间人心惶惶，很多门派将其视为历练弟子的好机会，宁愿他们考试缺席，也要带着他们去除妖。结果最后应考人数不超过五个，录取人数为零。今年风调雨顺，虽说出了人魔的事情，但毕竟特管局很快就控制住了，没有大范围扩散出去。去年没能来考试的人也纷纷报名参加，考试人数反倒创下了历年新高。 哎，你好，考试地点在哪 儿？你跟我走吧，我带你去。 好，谢谢啊。 没事。 考试地点在二楼，冬至近水楼台早早就下去等在考场外面。不过他来的不算最早，还有不少人比他更早。考场还未开放，外面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有男有女，也有身着民族服饰的，还有穿着道袍的，五花八门，大多都是年轻人。他甚至在人群中发现了那天跟何玉路过办证大厅时碰见的狐狸少年。狐狸少年对考试的紧张不安已经完全表现在脸上了，看着不像狐狸，倒像是一只容易受惊的兔子，在一众考生中很是显眼。冬至主动走过去打招呼，对方也还记得他，又是惊喜又是疑惑。 哎，你不是工作人员吗？ 我朋友是，我不是，今年也是头一回来考。 太好了，我也是。我叫胡说，你呢？ 这名字很有意思，冬至一乐。 我叫冬至，就是二十四节气那个冬至。 胡说是个话痨，现在遇上可以说话的对象，立马就打开了话匣子。 我刚看了几天书，家里的长辈就要我来考，说是碰碰运气，考不上明年还能再来。 冬至点点头。 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要太紧张，就当积攒经验就好了。 胡说哭丧着脸。 可是里面的题好难啊，我连字都认不全。 我听说笔试的分数普遍都不高。 胡说眼前一亮。 真的？ 真的吗？ 真的吗？ 几乎是同时，旁边也有人发问。冬至扭头发现一个穿着民族服饰的汉子，对方朝他一笑。 你好，我叫巴桑，藏族。你刚才说笔试容易是真的吗？ 题目跟国考是一样的，不过考生普遍分数要比国考低一些。听说往年偶尔也会因为录取人数不足降低录取标准，不过今年人这么多应该比较难吧。 巴桑挠挠头发。 哎呀，我也是最怕考试了。 他又朝旁边说， 美人，你准备的怎么样？ 美人在哪里？ 冬至循声望去，看见一个女孩子，眉目也算清秀，可要说是美人还真谈不上。他还以为巴桑在调戏人家，结果巴桑热情地说， 我给你们介绍，她叫顾美人，傣族的，吹笛子很厉害。 顾美人朝他们点点头。 你们好。 不仅名字令人瞩目，连声音也挺好听，就是人有点冷清。几人相互熟悉了一下，就又回到了考试的话题上。胡说的情绪本来已经被安抚得差不多，看到考生越来越多，一颗心又提起来。 你们谁知道面试的流程？我表叔以前来考过，他说面试也要问问题。 巴桑对面试倒有几分了解，闻言就点点头。 问的跟笔试不一样，面试的问题偏实践性，考验你临场应变能力，还要演示你最擅长的能力。 可我现在只会变身术，会不会过不了啊？ 七十二变？ 要是那么厉害就好了，我只会两种，还时灵时不灵呢。你们呢？你们会什么呀？ 巴桑跟顾美人都很爽快，没有隐瞒的意思。一个就说他擅长英语，与鹰沟通， 其他动物的或多或少也能听懂一点。顾美人则说他可以吹笛子操控蛇类。冬至听得叹为观止，深感修行界里卧虎藏龙，连两个少数民族同胞都如此厉害，其他人更不用说。相形之下，自己那一手临时抱佛脚的术法就有点拿不出手了。 我只会一点刚入门的符法。 巴桑很惊讶， 你是道门中人，那为什么不跟他们一块儿？ 冬至顺着他努嘴的方向看去，另外一头扎堆围了不少人，有几个穿着道袍或练功服，更多的则是常服。 他们有的出身龙虎山，有的出身茅山，听说那都是很有名的门派。 冬至点点头， 嗯，如雷贯耳。 他放眼望去，考场外三三两两成群，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朋友圈。龙虎山来的考生自然要跟同样出身的考生更亲近一些，说不定还是结伴过来考试的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期见。